第190集，外传甜心25。我说我都要了。店里已经没有客人了，剩下的全都是店员。这里除了程胜，所有人都认识秦子娇。黎硕饶有兴致地笑着看着他，罗瑞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。他想了快两个月的人就在眼前，可他却连正眼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。 为什么秦子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平复下来，他又要来刺激我？ 阿然挡在秦子娇面前，不客气地说， 不好意思啊客人，东西基本上都卖光了，我们打烊了。 把剩下的给我打包，我都要了。 秦子娇虽然是对阿染说话，可目光却一直放在罗瑞身上。 剩下的都不新鲜了。 我说我都要了。 秦子娇终于低下头看着他。阿染咽了咽口水，似乎有些害怕，他抿了抿唇。 不好意思，我们店是有原则的，不新鲜的东西不卖。 程胜从座位里站了起来，他感觉到气氛很不对，疑惑的目光扫过全场，显然只有他一个人不明就里。秦子娇看着程胜，眼里迸射出一股怒意。程胜皱起眉，罗瑞低着头偷偷掐了自己一把。 阿然，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些，拿给他吧。 老板， 拿给他。 阿然赌气地摔下围裙，冲进了办公室。 罗瑞，我们走吧，我预定的位子要在7点之前到，正好车上你可以跟程胜好好聊聊。这个做生意啊，毕竟不是做慈善，有些东西还是要学学的。来。 黎硕扶着罗瑞的腰，带着他往外走去。秦子娇一把拽住了罗瑞的胳膊，罗瑞心脏一抖，身体顿时僵住了。他感觉秦子娇握着他胳膊的那只手好像要烧起来了。黎硕眯起了眼睛。 瑶瑶下个礼拜要做腿部的手术，现在在医院，你有空的话去看看她吧。 罗瑞无措地定在当场。阿然把蛋糕拿出来了，没好气地放在收银台上。 一共268，付钱。 罗瑞能感觉到秦子娇的手有点发抖，但他最终还是松开了手，去收银台把账结了。罗瑞松了一口气，径直走出了店。程胜追了过去。 罗瑞，你没事吧？ 秦子娇回头看着两人的背影，眼神仿佛能把人身上钉出窟窿来。黎硕双手抱胸看着他。 怎么，后悔了吗？ 秦子娇瞪着黎硕。 那个是我朋友，罗瑞刚好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你不觉得他们还挺合适的吗？ 黎硕笑得又优雅又绅士。 我很同情你妹妹，但是一个外人去看看她也改变不了什么，你这样分手之后还要来骚扰人家的，相当没品。罗瑞已经过去了，你也尽快过去吧。 你算什么东西，我们的事轮得到你来管？ 黎硕淡定地耸耸肩。 你们之间已经用不上我们这两个字，而现在我们要去吃饭。 黎硕跟姑娘们打了个招呼，潇洒地走了。秦子娇几步追了出去，眼看着罗瑞上了黎硕的车，黎硕回过头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笑容。罗瑞坐上车后依旧惴惴不安，他低头搓着手指，半天都没有说话。 刚刚那个是你男朋友？是前男朋友。现在的小孩子发育得可真好。身体发育的是不错。 罗瑞感到脸皮有些发烫。黎硕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含笑。黎硕原本订的是一家素宅， 可却临时换成了朝鲜烤肉。 你不是在节食吗？怎么又要吃烤肉了？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吃素，我有点不忍心。 那家烤肉味道相当不错，就是味道特别大。三人一进店，感觉整个人都被烤肉的香味绑架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罗瑞担心自己失礼，虽然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还是忙活着给他们翻烤。黎硕从他手里拿过夹子， 行了，你老实的吃吧，我来烤。我在节食，吃不了几块。 我也不太饿。 还在想他呀？有两个人陪你还不够啊？ 没有，我站了一天了，有点累而已。 以后可别做这种赔本的促销了，你要是真想做，找黎硕或者我帮你核算一下成本再说。 程胜给他夹了一块鲜嫩的牛舌。 好的，今天谢谢你们了。 别客气。 吃完饭，程胜打车回去了，黎硕送罗瑞回家。罗瑞心里想着秦子娇说的话，心神不宁，几次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有点可惜，我觉得你和程胜应该挺合得来的，但是他常年在国外，要不然早就把他介绍给你了。 他是不错。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去他跟朋友接触一下吧，说不定他一冲动就为了你回国了。 罗瑞下意识地答应了，但他马上反应过来， 还是缓一缓吧，我现在可能不太有心思。 嗯，理解。 黎硕在一个红灯前停下了。 怎么样，你是打算今晚去看他妹妹吗？那我就顺道送你去吧。 你怎么？ 你这一晚上不是一直在想这件事吗？与其把你送回家你再跑出来，不如我顺道送你去吧。你打个电话问问是哪个医院。 李大哥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 黎硕淡笑不语。罗瑞深吸一口气，掏出手机给瑶瑶打了个电话。瑶瑶接到他的电话，口气很是惊喜，只是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，让罗瑞也挺不是滋味的。他现在果然在医院，正在做手术前的准备，他的腿还有再站起来的希望。这次是从日本请过来的医疗团队，一家人都非常重视这次的手术。罗瑞说要过去看他，他很是兴奋。 瑶瑶，你哥在吗？不想，太尴尬了，如果他在的话我就改天再去。 他不在，你来吧，我等你。 嗯，好。 罗瑞把地址告诉了黎硕，黎硕驱车将他送往医院。和黎硕告别后，罗瑞在门口的店里买了点水果。其实他最应该带的是他店里的甜点，但已经被秦子娇拿走了。这个时间的住院部很安静，罗瑞有些忐忑地走到瑶瑶的病房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里面传来小姑娘清亮的声音： 请进。 罗瑞推门进去了，单人病房里除了瑶瑶还有保姆。保姆看到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。 罗老板。 瑶瑶朝他张开了胳膊。罗瑞笑着走了过去，和他抱了一下。 罗老板，我好想你啊。 瑶瑶拉着他的手，有些伤感。 我也很想你，不好意思啊，吃完饭直接过来的，没给你带吃的。 没关系，下午哥哥已经送了甜点过来了。 哦，我知道。 你妈在店里碰到了吗？ 嗯。 其实，哥哥一直都很关心你。上次…… 先不说他了。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手术复杂吗？ 嗯，很复杂，我也听不太懂。医生说，成功率只有20%， 这是最后一次手术了。如果再不行，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 罗瑞摸了摸他的头。 放心吧，瑶瑶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我脑子里一直有个画面，就是你向我走过来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看到的。 如果我能走路就好了，那样我就可以去很多地方，哥哥也不用为我愧疚了。 是啊。 罗老板，你身上的味道好大呀。 我刚才吃了烤肉。 好吃吗？ 好吃，是一家正宗的朝鲜烤肉，下次带你去好不好？ 好啊。 我最近研究出了好几款甜品，你要不要看看照片？